据南朝鲜网报我的新闻报道，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常任代表李昌福6月9号在民主工总庆南本部会议时作讲演，表示谴责当局执意拒绝南方代表团参加615民族共同活动，封闭开城工业园区等，阻挠统一运动。另外，据南朝鲜的新评论员报道，警察当局6月9号以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南方本部大邱清北联合一名成员在电脑里保存一份赞扬北方的资料为由，对他家进行搜查等，干出了法西斯暴行。